来自于刘德华练习。当年刘德华与佳绩娱乐的签约之后，刘德华制作的第一张唱片是《美丽的第一天》，主打歌便是《练习》。这首歌曲讲的是刘德华老东家的高级职员，同样也是好朋友的伍曼英患病，丈夫照顾她的故事，唱出了一个极其感人的爱情故事。刘德华录歌的时候，伍曼英去探班，一看到歌词立即哭了出来。歌曲的 MV 也是根据这个故事所改编，感动了许多人。99都市夜归人，继续来听到由陈慧娴所演唱的歌曲《孤单背影》。

着明儿早晨，是谁生火做饭？说着明儿早晨，是吃油条不干。 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

脚步太轻巧，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，因为注定那么少。风追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我开口微笑，知道不知道。Thank you.